众生以平等群起，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让 九龙西黄毓民马如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物都可以，人物都可以得胜。 My Radio 全力支持五区公投全民制宪运动。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主持黄仁达、黄毓民。 早晨，大香港早晨 ，My Radio 同埋《粤语时报》联播嘅早晨节目，今日系8月1日啦，咁样好。今朝有 Godwin 喺度，有阿莲喺度，同埋化妆嘅 Christine 喺度，新杰推咪嘅，咁样好尊重。 仲有陈四啊， 我系我冇化妆，系啦， 好似丧尸嘅陈四， 大家都系啦， 喐唔到啲手脚，跛咗四指， 崩溃，系啦，咁咧就 行咗十 K 啫， 我就已经一声唔插入呢个话题啦， 佢冇十 K， 阿莲。 佢行十 K， 佢冇跑咩？今日 佢三 K 啫嘛， 都系讲翻跑步。呢两日大家都热切留意啦，即系全香港人都 计六合彩之后嘅， 都系啊，紧入唔入到闸咧？咁样呢个问题就系讲个台风。 我想讲今晚，大家全城关注今晚啦、 啊。全城关注今晚，究竟系个资格系点咧？就系、是、咁样。咁啊，寻日10:10就挂咗一号风球啦。咁按时现时嘅预测路径咧，咁个风系点咧？即系 现时个预测路径咧，泥潭将会相当迅速咁接近广东沿岸啦。就系、是、预计今晚或者听朝咧，最接近本港嘅。咁佢话黄昏，即系今日黄昏后咧，风力显著增强咧，预计中午咧就会发出3号强风信号噶啦。 你跟我讲会发3号啊？ 今日晏昼啊， 关香港人咩事啊？香港唔系关心3号噶， 关心8号 啊。系啊， 所以佢话今晚同听朝咧，睇挨埋到听朝唔使翻工啦，啲人就觉得 哦，瞓啦、啊，你都系、 啊、都系准时起身啦、 啊。话就话吹到应嘅，话就话吹到应嘅，咁、啊、但系都希望大家安全。最緊要啦，咁樣咁就希望冇咁熱啦，就係、是、咁。好，咁就係呢樣嘢啦。咁樣咁大家就密切留意啦。相信今日大家都係人肉 DDoS 咧，就係嗰個 hko.gov.hk 嗰個網站噶啦。咁樣咁你哋成班匿名者咧，就係咁喺度撳嗰個路線圖啦，係咁撳住嗰個，係啊 refresh， 近啲咁樣，成班撚 早啲掛或者遲啲掛。 係啦，跟住一放工我都唔使撳啦， 跟住冇嚟住聽朝先。 一打風咧就少人上淘寶買嘢，啲 OL 咁樣係個個都留意住咧，留意住嗰個圓圈咧，幾時行到埋去咧？跟住咧，佢嗰、那個天文台嗰個路徑圖咧，咁佢會越嚟越大噶嘛？你 scroll 落去越大，咁我望咧，跟住自己開始咧對住個 mon 咧就你見啲 OL 咧就開始咧攞佢平時都唔會用嗰把間尺出嚟度啦，開始。跟住咧就開始嫌咧，嫌香港太細啦，嗰粒星太細啊！點解度極都唔到？有冇吹歪啲咧？咁樣好吹。但係咧，其實你經歷過，如果你經歷尋日嗰個熱普成高嗰個長跑咧，你就發現香港係太大啦。係，如果下次要分區跑咧，可以嘅，區議會嗰陣再揾我啦。大型屋苑嗰啲區，係啊，嗰啲 愉景新城， 愉景新城區、田北辰嗰啲區，你揾我跑，我5分鐘跑完嘅 第一城啦、啊，就 跑1K 咁樣咯。 哇，邊 1K 長跑？ 係咪話選特首啊？點跑啊，大佬？ 已經跑全港， 跑黐線，跑崩潰咁樣。所以今日你見我哋咧，好特別啦、啊。我哋坐喺度做節目嘅，係啦，咁樣。好，咁除咗呢個入閘問題咧，其實呢兩日咧就不得不講啦，咁樣其實就都按耐不住，因為禮拜六日就冇呢個大香港早晨，咁樣冇機會講啦，咁啊唯有留兩日。咁但係留兩日嘅話咧，就都要提供一個 好啲嘅質素嘅節目啦，唯有就所以壓力好大，所以一星期一做節目真係壓力真係好大，因為一留兩日嘅料咧，有啲俾人講咗啊，或者所以你又要聽喎，要聽人哋講咩咁樣，咁有咩講啊？陳浩天啊咁樣，咁啊香港民族黨咁就喂俾啲基本資訊你先。 就喺佢7月30號咧晏晝4點到啦，咁陳浩天就收到選管會嘅電郵咧，就確認咗佢被褫奪咗佢嘅候選人資格嘅。咁亦都民族黨咧即時發咗出咗個正式嘅聲明咧，就話話敝黨咧樂見港共殖民政府為阻擋敝黨參選，不惜引爆憲政危機，以政見為由剝奪香港人以為理所當然嘅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嘅。作為首個因政見被港共殖民政府禁止參與民主選舉嘅政黨咧，覺得與有榮焉嘅。 不如聽佢講咩，我去睇片。 好，各位記者大家好啦。咁今日四點半咧，我係收到選舉主任嘅電郵，就寄咗呢一封嘅信俾我，上面寫住我嘅提名係無效，而且有幾頁嘅信啦，入面亦都係一啲類似證據嘅嘢，就係話我喺 Facebook 啦或者媒體上面講嘅嘢，話我係支持香港獨立，所以佢哋係唔接納我嘅提名，話我冇根據法例要求係填妥份聲明，但係實際我已經簽署咗。我非常之憤怒，但我不是憤怒我失去議席，而是憤怒選管會為何香港政府能夠剝奪幾十萬香港人的選舉自由。他除了剝奪我的參選權之外，亦都剝奪了很多很多香港人的投票權。他們想投票支持香港獨立，投票支持民族黨，支持陳浩天，但是這些他們天生本來就有的權利被剝奪。這一份這樣 的所謂的信件根本是一份廢紙，他說什麼都沒有用，因為我們就是不聽他說，因為我們就是不向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低頭，所以他就不讓我們參選，只要我們不認是中國人，他就不讓我們進入這個議會。他說什麼都是垃圾，全部都是廢話。 陳浩天呢，香港民族黨的陳浩天呢，就成為了香港開埠以來呢第一個參選議員、議員啦，即總之是啦，就被 褫奪， 系咯，褫奪啦， 參選資格嘅人物， 系啦，嗱，那個前提係乜嘢咧？那個前提就係佢攞佢係符合曬選管會所有參加呢一個嘅立法會選舉嘅候選人嘅資格，包括提名啦，包括佢要簽嘅文件啦，佢要填嘅表啦，佢係冇外國護照啦， 其實年滿21歲啦， 年滿21歲啦，係啦，佢已經符合曬所有嘅資格啦，佢交曬提名啦，我估佢係有錢俾按金啦 ，OK， 佢冇提啦，咁唔會冇啦。好啦，咁符合曬呢啲資格嘅情況之下，選管會就剝奪咗佢嘅資格，喺一個唔合法嘅情況之下就剝奪咗佢嘅資格。如果結論嚟講係乜嘢呢？其實今次嘅選舉已經冇咗認受性啦，即係話已經係可唔可以話唔合法咧？或者一個已經係一個唔合理嘅一個選舉，已經係其實係冇咗公信力，冇咗一個認受性嘅一個選舉，因為喺參選嘅途中咧，其實已經遇到一個係不合法、不合理嘅事件已經發生咗啦，咁樣 OK 呢個結論啦。好啦，咁個過程係點樣咧？咁樣明顯啦，即係要交確認書唔簽啦，跟住再俾一個電郵啦，咁樣 譬如香港政府佢都即刻有回應嘅，佢都係認同同埋支持選舉主任嘅決定，同埋佢係覺得選舉主任係有權力去決定一個候選人有冇提名嘅資格。 唔係你梗係認同嘅，因為你叫選舉 主任，其實係佢叫啊嘛， 唔係即係其實咧，我想講，即係認屎認屁。上個禮拜我嘅判斷係最準嘅，只要你知呢個世界呢班咁嘅官做嘢，梗係跟規矩求其交差就算㗎啦。喂，你要我審視一下啲人喎，我咪求其俾份表你填囉。嗰份表啊，即係嗰份咁嘅確認書啊，係猶如鹹網問你夠唔夠18歲一樣嘅啫嘛。有邊個會 take no 㗎？點知你就計錯數，就真係有人 take no 囉。跟住咪404 not found 囉咁樣。好啦，咁真係發生件咁嘅事，喂，咁屌官啊，梗係 hea 做㗎啦。好啦，跟住發生佢咩事呢？其實網上呢有一件 唔大嘅事件嘅，就係、是、嗰個選管主任就被起底。你應該都知知地啦，當然唔會發到好大啦，起咗佢底啦，有佢個人資料啦，有佢個相啦，咁樣走出嚟，跟住選管會咧就走咗出嚟解釋就話嗱唔好咁樣做，佢就話如果你哋對呢、這個結果係不滿咧，你就可以從法律嘅途徑去做選舉呈請嘅咁樣。屌咁咪即係上個禮拜我講嘅嘢咯，即係話其實佢有理冇理就揾份嘢出嚟，求其 hea 咗份表，即係咩咧？其實就好似咧以前咧，點解我會知咧？就好似以前我做老人中心咁樣咧，嗰陣爆發H5N1 啊，好似係，跟住啊，定係咩咧？咁啊要 check 體温啊，跟住 check 下咧，佢都 check 唔曬啊，索性叫個老人家自己填表，你證明自己冇發燒，即係簽個名證明。超你老尾，鳩知你係咪發燒咧？個老人家做 冇翻嘅證據 手，做得老人家呢行啊，知唔係好似自己嘢啦，唔係即係作為一個人啊，你根本就唔知，即係但係會咁樣做。咁跟住咧，佢呢一個嘅反應正正就話俾你聽，我哋根本就係 hea 做，就係話嗱，我俾咗份嘢你填，你自己唔填。我唯有你取消你资格，嗱，大不了唔好搞我啊！你揾法官搞，揾个大假法嘅搞，唔好搞我咁、啊、咁就算数。只要你知班友系咁样做嘢啦，好啦，但系个结果系咩？结果就系、是、开埠以嚟做咗第一单啦，真系 DQ 咗佢嘅一件事啦，跟住就取消咗陈浩天资格啦，而家成为咗一个不伦不类嘅选举啦，就系咁样样啦。那个问题系其实。唉，啊！屌，我想讲咩咧？其实我系想讲，死啦！我唔记得咗，我唔记得咗，你可唔可以讲个角色先？喂， 唔系，系唔系？即系陈浩天呢件事，譬如你，如果个结论就系认受性嗰方面，即系我哋话，可能好多人觉得咁佢冇即係所謂冇符合到嗰個資格，咁佢咪冇得選咯？咁但其實唔係淨係話佢一個冇得選嘅問題，其實係香港人少咗一個選擇嘅問題嘛。即係我覺得呢個係緊要嘅。即係可能好多人會覺得冇乜所謂啦。咁咁佢冇得選，咁都係佢個人嘅問題，係佢個人嘅損失啦，同普羅大眾冇乜關係。但其實我哋本身係有一個權利去投票俾佢噶嘛，同埋提名咗俾佢嘅市民，咁佢哋都會係想投票俾佢噶嘛。咁嗰啲市民都失去咗佢哋想投票嘅權利噶。咁如果呢個選舉仲有咩，即係咪冇咗嗰個所謂嘅認受性喺度咯？ 所以成個規矩已經俾佢打破之後咧，理論上成個嘅選舉結果咧係都會備受質疑。嗱，雖然啦，最後啦，好可能即係唔係好可能，有一個可能發生嘅就係、是可能佢唔作司法覆核，或者司法覆核被駁回啦。 都唔夠時間㗎，就算你 唔係你唔好理，或者最後就係、是真係選即係個立法會選舉照過咗，跟住就照有人選到，跟住70個立法會議員照誕生咗，照過咗四年嘅任期。其實嗰四年任期不合法，即係其實係有問題嘅。即係你就會度過咗四年係有問題嘅一個立法會嘅任期喺度嘅。雖然件事最尾好可能係過咗啦，但係呢個就達至咗問題。嗱，尋日發生件即係又唔係一個好笑，即係一個好廢嘅事件啦，就係、是、城市論壇啦。 嗯， 本嚟揾陳浩天上去啦，跟住就戴耀廷啦。戴耀廷其實講得好清楚嘅，雖然尋日我見網上啲人話，戴耀廷嘅廢柴啊，戴耀廷咩嘢嘢就，但係尋日戴耀廷講到以一個叫做法學角度睇曬。佢好合理地講咗件事，就係基本上呈請跟住或者你 JL 嘅機會，其實會 JL 成功嘅機會係大嘅，其實係好可能係要重新選過。佢道出咗呢個點啊，跟住就話最好笑就係嗰兩條咁，嗰兩咁嘅粉餅 同埋陳勇 啊，邊個話拉登啊？邊條粉蛋？陳勇講噶，即係嗰個廣東話唔正嗰個嘛。是不是他说喂如果港独的人都选得啊，那拉登都选得啦。 即拉登都可以选美国总统啦。 拉登都可以选美国总统啦。 好笑啊， 听。跟住网上咪啲人开始话即他这个比喻不伦咯，咁样。阿莲你觉得为什么他比喻不伦呢？ 首先呢佢一首先依家講緊港獨啊嘛，依家講陳浩天本身係一個合法嘅參選人，一個符合曬所有條件入去啦，係。而拉登咧本身唔係一個美國人先啦，假設拉登一個美國人，一個美國籍嘅公民啊，咁樣如果 佢合乎所有選舉資格，佢一樣可以入去噶嘛。只要佢冇違反一啲危害到美國國家安全嘅條例，但係陳浩天呢個情況相提並論嘅話，首先陳浩天本身只係一個民族黨，一個民族黨所謂冇槍冇炮嘅一個新型嘅黨派嘅一個發言人啦。其次就係佢本身真係有確實實佢有簽第一份本身擁護香港基本法嗰份文件噶嘛，佢只係冇簽後加嗰份文件啫嘛。而且佢提出香港港獨，咁其實只係一個參選人其中一個政治嘅立場嚟啫嘛。香港政府係冇資格去打壓任何人嘅政治立場噶嘛。係，事實上佢冇，亦都冇實際行動去做一啲危害香港或者中國對香港管治帶嚟一啲危機嘅行動啦。 係啦。咪尋日最好笑嘅地方就係咧，即係一提呢樣嘢咧，跟住會有唔同嘅説法啦。有人就會話其實你點知拉登唔可以選咧？美國總統低啫。其實尋日陳少麟即係講咗嘅，就係話因為拉登唔係美國人，其實佢唔係美國出世，因為總統係美國出世嘅咁樣講。但係呢度係廢話嚟嘅。其實只要你喺節目講，其實拉登死咗㗎啦，你知唔知啊？咁咪真係選唔到咯，就咯咁樣。但係太唔好睇，我想講，尋日真係嘥咗陳浩天嘅 好低質素嘅討論。 系啊， 都唔系讨论添，根本系都唔算系唔成一个讨论。 系啊，其实头先佢先有讲一个重要嘅 point 咧，就系点解会令到呢个选举冇咗认受性咧？主要就系大家冇得选啊，即系你唔呢个问题，喂呢个问题你唔好净系将佢跌咗落去话陈浩天冇得选啊，系香港人冇得选，系新西嘅选民冇得选呢一个问题。你认唔认同佢？你赞唔赞成佢系另一件事？佢系一个不合理嘅情况之下被 disqualify 呢个系影响到成个选举，呢、这个唔系净系影响佢啊嘛。嗰个问题系你即系任达华就行嗰条扶手电梯走出嚟，你真系成行俾你搞弯晒。嗰、那个问题系你只要破坏咗一个不合理冇认受性嘅一个选举其中一环嘅话，其实理论上成个选举已经系冇 即系唔符合选举应该有嘅基本原则啦。 已经理论上所有嘅结果都系已经有可能被推翻。 同埋你要明白到选民嘅权利其实系被剥夺咗噶嘛？呢个系好赤裸裸噶嘛？ 系啊， 唔系就系陈浩天个人嘅事啦。你作為一個選民，你本身如果我假設我係提名咗陳浩天，咁而家我提名嘅，我提名咗佢，但佢又冇得選喎，佢符合曬其他所有嘅資格嘅，咁你嗰個選舉既然係我其中單方面嘅一個，即係有兩方面嘅權利被剝奪咗，陳浩天嘅選參與選舉嘅權利，我去選佢嘅權利，咁呢個選舉係唔符合一個選舉應有嘅基本原則噶嘛？係唔符合噶。 所以係嗱，佢變成咗第一個被 disqualify 嘅合資格嘅候選人啦。其實往後你要知道咧，葉普成咧就都係未知嘅，五位都未知有冇呢個資格啦。但未有資格，未肯定有呢、這個候選人資格情況之下咧，今日四眼咧鄭錦滿咧就已經上咗商台做選舉論壇啦。咁樣咁呢、這個都係香港開埠以嚟未試過啊！你未係候選人已經走咗嚟論壇啦，喺度嘈冤巴閉啦。咁 未係候選人都做咗造勢大會啦，我哋 係啊，仲係 仲跑咗只狗咁， 係啊，但係全部都未知有冇得選。但已經跑只狗咁樣，你賠翻個十 K 俾我。如果你叫選委賠翻十 K 俾我， 每人十 K 喎， 唔係咯？你俾翻個腳瓜劏我，跑到我咁樣。就係呢樣嘢啦。咁啊，我哋片出，我哋冇第二條片咯。啊，係啊，係啊，係啊。咁呢個就係禮拜三十號發生嘅事啦，即係喺禮拜 六星期六 禮拜六啦。咁就係 disqualify 咗陳浩天咁樣，咁係，唉，都唔知點樣。 我覺得陳浩天佢自己喺當日即係同面對記者、傳媒咧，佢自己都話會有啲一啲後續行動嘅。對於呢次佢被丟棄咗呢個選舉參選人嘅資格，佢就話咧會透過司法覆核啦，或者喺選舉之後啦，透過選舉呈請推翻呢次選舉結果，可能達到一啲重選啊，因為佢要懷疑呢個選舉不公啦咁樣樣。佢話甚至會去信咧聯合國同英國咧去證明去要佢哋嘅表態去當。地政府或者聯合國個組織去表態，就證明呢個議會失效咁樣，亦都呼籲所有咧支持民主嘅參選人，支持民主嘅參選人咧，就一齊杯葛選舉咁樣樣嘅。 咁其實呢件事好似戴耀廷，即係頭先城市論壇戴耀廷所講嘅話，都勝即係輸入覆核，如果勝都係勝算高嘅。咁如果勝算高嘅話咧，香港當然啦，如果真係司法覆核到咧，香港政府以後就唔可以因為某啲參選人撐港獨或者一啲政治理論而對香港實際上個嗰個安全係冇威脅嘅政治理論咧，去作出一啲篩選對佢哋入議會作出篩選即係將佢哋 DQ 啊，將佢哋拒絕佢哋參選資格。 好彩你講呢句啫，我啱啱記得我想講乜嘢。我頭先就係點？我頭先咪一刻呆咗嘅。我就係諗唔到我最主要係我最主要想講破乜嘢，但我想留後少先講。陰謀論咁樣去睇咧，陰謀論咁去睇咧。不過呢個陰謀論唔係真係本質嘅陰謀嘅，但係真係可能會發生咧。就係我覺得咧，嗱呢純陰謀其實應該留翻國立大台同阿 Kiro 講嘅。就係我覺得係專登想將呢個選舉 disqualify 咗佢，即係將想推翻呢個選舉結果，即係甚至係連 你話係政府方面 係咪當試票 哦， 其實就係當試你本土派有幾多票，跟住先考慮如果要再重選嘅話，重選點樣做係啊，因為大家都唔知嘛，因為大家都唔知個票係點啊，點樣流向啊，或者嗱再陰謀論 2.0 咁樣講啦，就係唔。想下要點配票俾泛民啊嘛，係啊，咁樣先點樣碾死你本土派嘛？我覺得如果佢專登做呢樣嘢，跟住逼到你選舉後先選舉澄清，而其他都順利入閘啦，當然唔知啦，睇埋今日結果先知道。阿中吹洋子啊，美軍大露陽啊嘛，係啦， 係美軍大露陽， 美軍大露陽啊！ 件事係咁，譬如好似上一集咁所謂講水災咁樣，你大陸一定係用所有方法令到件事淡化啊嘛，用維穩嘅方法去即係將所有資訊咧係斷絕咗啊嘛。可能喺深夜出微博咁樣好啦，如果呢次如果你好似你咁陰謀論咁樣嚟講其實中共係好危險噶嘛。譬如呢次如果司法覆核咗，以後咧香港政府唔再可以用一啲政治理由，因為某個候選人參選人嘅政治理念而拒絕佢哋參選嘅話，好咁如果呢樣嘢係真係係成文嘅成咗法例嘅，咁以後即係成咗案例，咁樣以後唔可以咁樣做啦。就算人大去釋法啦，都係解決唔到自己嘅統治危機，佢嘅統治危機只會越嚟越大啫嘛。好似呢次陳浩天冇得選，佢可能即係開記者會咁樣樣，跟住去召集一班人去天馬公園，即係下個禮拜啦，星期五佢再召集一班人話去一個去撐佢咁樣去一個大會啦。佢即係喺星期六嗰度曾經講過咁樣樣嘅，咁其實可能引爆出嚟嘅政治危機，俾佢去參選，可能即係去出現喺去選舉論壇咁樣，或者俾佢入咗立法會。當然啦，佢可能亦未必一定入到立法會噶嘛。如果真係佢召集到一班人嚟嘅話，可能喺天馬公園可能會真係可以喺好似928咁樣樣啦，即係雨傘革命前夕，即係一大班人可能十萬人以上再聚集喺度，可能會再出現另一次雨傘革命。咁其實中共其實最製造出嚟嘅憲政危機咧，可能會比佢入閘會更加大噶嘛，即係就純粹喺用公務員心態啦。即係用維穩嘅心態，即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嚟咁諗啦，唔用陰謀論去諗。係啊，其實即係譬如民族黨佢自己，即係陳浩天咧，佢都話自然，即係佢自己話佢被拒參選係佢意料中事，而中共咧亦都係中咗佢嘅自己的圈套噶嘛。 呢個係囚徒困境嚟嘅，即係當你旁觀者清，你就覺得佢係應該其實整個悶聲發大財唔做嘢，但係跟住大條佢總係會做嘢，即係猶如所有嘅呢排，即係總之當有 Facebook 之後，所有嘅關公災難咧發生就係你應機啫嘛，你應機就賴，但係其實理論上唔應機。好啦，咁你從公務員嘅心態，你咁講啦。但你從呢個唔係，其實唔係一個憲政危機咁簡單，或者唔好話簡唔簡單啦。呢個係一個管治嘅危機。我有一次我喺 Facebook 嗰次禮拜六晚就係寫少少嘢都係咁講。你以為打壓梁天琦同打壓陳浩天或者葉普成或者即係呢啲咁嘅黃毓民帶領下嘅激進派，咁唔係佢帶領啊，即係你哋係以為係咁樣嘅激進派或者本土派或者港獨派咁樣講。 是这个司机讲的。即如果你在一个这样的角度出发，跟住说哎不得，这班后生仔走出来要消灭他要萌芽之时，你错了。即这个世界呢，我想讲呢，就是所有人当你想消，当你讲得出要消灭他于萌芽之时这句呢，我好肯定你想消灭那旧嘢呢已经是萌芽咗的了。因为如果他只是萌芽之时，而他是作为你的对立面的话呢，你当初一定是看他不起的。即你当初一定超阿年啫嘛，做节目几叻啊，咁样有佢啦。跟住到个红起上嚟就你已经揿佢唔到，跟住你话消灭佢萌芽之时已经系太迟噶啦。咁样即系唔系我唔系乜意思。 我知 系啦，咁 样就系你捧红佢。 系唔好讲乜嘢啦。咁咧其实所以我系想讲，你去到今年2016年，你见到经历过雨伞革命之后，经历过占领之后，咁你走出一啲港独嘅声音。哎呀，而家已經唔係萌芽啦，大佬已經係茁壯成長啦。你真正所講港獨嘅萌芽之時，係講緊八九六四開始噶啦。當然有人會走啦，因為喂嗰陣都有啲有錢佬選擇九七後，不如買個島將啲香港人送曬過去算啦。我香港放棄俾你啦，即係喂港獨呢個思潮已經醖釀咗三十年啦，二三十年講香港不如自己搞掂。點解啊？因為嚇俾你共產黨嚇親啫嘛。去到今日經歷過。管治嘅失效呢一個嘅催化之下，催化咗，即係令到嗰個港獨嘅諗法再加強，再有人去實行去實踐嘅時候，已經唔係萌芽啦。你唔係輕易咁樣去消滅，佢應該喺度茁壯成長緊嘅時候，跟住你唔收納呢一股聲音作為民意嘅其中一個聲音嘅話，你唔收納佢喺議會入邊，俾佢喺裏邊有一個渠道嘅話，你唔擺佢金鐘嘅立法會入邊。你截咗佢出去喺出面嗰、那個聲音喺出面周圍流嘅話，就好似玩 Pokemon 嗰班有千幾二千喺摩斯公園周圍飛嚟飛去，到時你控制唔到。如果再一個維穩嘅立場咧，你最好就將呢啲咁嘅激進嘅聲音就立曬喺議會裏面，要打就喺裏面打。呢個係一個最維穩嘅做法。但係政府就係咁樣，政權就係咁樣。你一虛怯起上嚟，你就想將佢驅逐喺你既有嘅社會系統，而當嗰啲你唔鍾意嘅聲音唔喺社會系統入面嘅話，佢一流出去一個你控制唔到嘅地方，如果嗰樣嘢你冇辦法利用香港警察或者呢啲咁嘅維穩嘅系統或者武力或者暴力，你壓唔低呢股聲音，你到時嗰個管治危機係重大。但係當然啦，你蠢起上嚟就咁做啦。 其實好似譬如嶺南大學打壓陳雲咁樣啫嘛，一樣㗎。 是啊， 是一樣。你其實留住佢喺學校，你搞到佢好忙啊， 冇 時間搞其他嘢、啊。 有少少唔同嘅就係，我作為校長，我梗係踢佢走啦。因為踢走佢、就是， 即 係 嶺大唔使煩。 就係出邊嘅問題嘛，就係嶺南門口外邊嘅問題嘛。但係香港政府冇呢、這個冇辦法嘛，除非你趕佢出香港啫嘛。如果你趕唔到佢出香港嘅話，你踢佢去邊都係香港嘅問題啊嘛。即係等於點解嗰啲中學咁中意踢人出校，就係因為話影響校譽啫嘛。影響校譽根本呢個世界唔係問題嘅問題，但係佢就係想踢走出自己學校，唔好成。成为自己学校的问题嘛，咁你作为领导喎，佢咁样做就无可厚非啫。你作为香港管治就唔可以咁，因为我哋走唔到嘛。除非你俾护照我走，即系话你除非有人派护照啊，系咁派咁样，即系有地方，咁你咪派走佢咯。你派走佢，人哋喂讲，我想讲，如果有人肯，如果有地方肯收留，大把香港人走咗算啦。即系你话爱唔爱香港本唔本土呢、這个都再谂啊。即系你唯有系咁样讲啫。好啦，讲翻陈浩天，我想讲一样嘢咩咧？就系、是、咧，如果你认真睇呢件事咧，就系、是、喂，陈浩天系攞足提名啦，俾咗按金啦，照计啦，而家梗系冇啦，而家又冇俾啦。佢够年龄啦，佢够提名啦，佢又系香港人啦，做足符合晒所有资格啦。跟住嗰份确认书系僭建噶啦，嗰份确认书系唔需要签，理论上都攞到提名，因为已经有唔系攞到呢个候选 人 资格，因为有例子啦嘛，系啦，因为攞到啦嘛，即系嗰份嘢冇用啊嘛。好啦，即系话唔签确认。证书唔成为被取消候选人资格嘅理由。好啊，其实发生咗喺边咧，就系、是、因为冇签证书之后咧，选管会主任咧就再补多个 email 问阿陈浩天，究竟喂你搞唔搞港独啊？咁样，跟住陈浩天就冇复。咁如果以排除法嚟讲咧，陈浩天被取消候选人嘅资格嘅原因就系冇复 email。顶你啊！呢个就系个个唔复 email 噶啦。仲用 email 去 PM 我啊嘛，有乜嘢？係啊，嗱，你要記住，從技術上嚟講，即係唔從政治上嚟講，從技術上嚟講，陳浩天被取消立法會候選人資格嘅原因就係冇覆選管會 email， 多麼荒謬呢個世界！ 呢、這個先係呢、這個即係技術上嘅問題，即係話如果有外國人啊，啲鬼佬啊，啲同你講啊，Y Chan Ho Tin is disqualified by 選管會，跟住同佢講，oh because he didn't reply the email 咁樣嚇死外國人，oh what the fuck，oh my god 咁，唔係用菲律賓口音嚟講。 哦，咁如果當然有菲律賓人問你啦，咁你哦，they don't reply the email， so disqualified by own government 咁樣，咁你可以係咁講嘅。但係你如果你中環嗰邊，你就係要用唔同嘅方法去處理啦，因為我哋係international 嘅 國際城市， 係啦，我哋係國際人，我哋應該有 唔同嘅口音，我哋都會配合。 雖然我係到而家都係分唔到英國同美國嘅， 你分唔到菲律賓同印度啊？ 誒。可能得， 好少少， 可能得，系啦，或者如果日本人你都要咁样讲噶，不过可能日本人识广东话嘅， 系 系啊个， 即系老马嗰啲， 系因为佢冇复到个 email， 所以佢冇孝算人算立法会咁样，咁呢个就系复日本人嘅咁样， 咁唔齐又 点咧？咁唔齐，我系你个朋友嘅，我冇得做孝算人嘅，我系烧柴，真系麻烦，要我搞埋啲咁嘅嘢，休息一阵翻嚟讲，唔该，谢谢。